星阿寇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非洲猪瘟疫情持续在中国延烧，国内防疫单位绷紧神经不敢松懈。农委会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从明天凌晨0点开始，从3年内发生非洲猪瘟国家地区携带猪肉产品没有主动申报遭到查获者，第一次罚款将由50,000元提高到20,000元，第二次之后再被违规罚款就开罚100,000元，提醒民众务必要留意，切勿违规。反日本核灾区食品公投过关，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日前表示，台湾希望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但是变成这个情况无法加入。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询问，日本外相的说法是评论还是政策？如果日本外相表态代表日本的决策，等于说第二轮没有我们的份。外交部长吴钊燮回应表示，那是外相的公开发言，还在寻求澄清。不过吴钊燮说，从其他私下管道了解，台湾参与CPTPP 应该不会受到影响。至于这些不同的声音，仍需要进一步寻求日方澄清。希望台湾争取参与 CPTPP 不会受到单一议题的影响。他也强调，加入 CPTPP 是现阶段很大的计划，将会有11个会员国采共识决，外交部会全力争取支持。新创业者樱桃支付因为涉及地下汇兑遭到减掉送办，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天表示，新创业者不能够因为是新创就要求外界无条件支持。至于樱桃支付是否涉及地下汇兑，还需要减掉的个案认定。不过由于樱桃支付有送监理沙盒，目前正在由监管会审议中。顾立雄坦言，樱桃支付的业务内容有类似地下汇兑的动作。樱桃支付是一家 P2P 小额跨境代付服务的媒合平台，主要是用于购物平台代购服务。举例来说，身在台湾的 A 在淘宝网购物，要支付人民币时，可以透过樱桃支付将人民币以国际市场中间价换算成新台币，外加1%的服务费，转账到樱桃支付台湾银行信托账户。樱桃支付同时也在中国大陆寻找有换新台币需求的 B， 用人民币帮 A 代付，完成付款之后，樱桃支付便在中国大陆把新台币转到 B 的账户。透过这种媒合方式， A 跟 B 都没有透过银行国际汇款，也不需要支付新台币500元以上的国际汇款手续费，却可以在24小时之内做到实质换汇。晶片大厂高通跟苹果诉讼战受到波及的多家苹果组装厂正式向高通提告求偿至少90亿美元，大约台币2778亿。委任律师今天表示，高通高层发出声明暗示正在跟代工厂进行有意义的和解谈判，根本就是虚假不实。鸿海等苹果代工厂强调将战到底。高通提供的数据及晶片协助手机连上无线数据网络，而在电子供应链是由负责生产手机的代工厂向高通购买晶片，并且支付权利金，之后再向苹果等客户申请退款。高通在去年对这些代工厂提告，指控他们停止支付跟苹果产品相关的权利金。苹果代工厂则是对高通提告，指控高通对晶片收费，同时要求调降手机售价作为专利使用费的支付，构成反竞争业务行为。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3点，成为978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79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47点，来到2152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点，成为207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8点，成为25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4点，成为75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点，成为2611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0点，成为3117点。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866对一美元，台币升值0.1分，成交金额3亿5300万美元。入冬首波大陆冷气团发威，气象局分析，这波冷空气干燥加上风速微弱，各地清晨容易有明显的辐射冷却效应，最低温预估会出现在明天清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低温大约12到14度，沿海以及空旷地区有机会下探11度，南部以及花东大约15到16度。明天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但是日夜温差大，西半部有可能只有9到13度，民众要注意保暖。不过星期三白天开始冷气团减弱，各地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但是日夜温差仍然相当的大。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天气会偏冷，其他地区早晚也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眼界决定地位，继信义计划大址新版之后，台北第四座豪宅村即将崛起，新庄副都心价值密码尊胜白金，新庄副都心唯一园林纯住区，均值三房精英落成，8201-2666尊胜白金50甲建筑行销。 Luxgen 的好，你开过就知道。只要来电试车，不但能体验 Luxgen 的好性能、好科技，更能感受 Luxgen 的好大方。12月底前年终欢庆，回馈有礼，全车系试驾，周周抽 U5，越早试驾中奖机会越高。 Luxgen。 人生很公平，有时候输，有时候赢，有时候赢了反而输，有时候输了就是赢。施文斌2018情歌创作专辑《无输无赢》真的很爱发行。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84周，第五名陈宁儿一秒，第四名吕强，你懂我说的吗？第三名严正兰。告白，第二名 Erica 刘爱丽，天鹅说，第一名王心凌，大眠。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艾怡良。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nfo number one， 飞碟大手握， 不得了了、全体请注意，我们要飞碟大手播，掌声欢迎黄子佼！ 起立！ 哎，大家好，我是不是 那是飞碟快红心飞碟大首播，他们通常不会自己讲话。飞碟大首播来自于佼哥这一首《Life and Life》，他真的是最强新人。专辑还没发，可是已经唱片校园登上新北耶诞城， 还有尾牙场， 很可怕哎。 好事多磨是谁磨的，谁想要事多，造化弄人是谁在弄，谁想要变动，物极必反何时才反，脾气太来何时才来，如果可以谁不愿意事事都顺利，好

ダメなんじゃないか。ため息つく間にすっかり夜は明けている。 Sometimes 強い弱いを、 Sometimes 正しい間違いを、 Sometimes 最高最低を、 Sometimes いつでも生き生きしてるだけ。 I'm just a crazy driver、 Traffic 啊、有人帮帮忙说我们星期二的青春之歌，呼呼呼呼呼，那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啊？ 欸，这个有点难欸，这我也不知道欸，应该版权音乐而已吧？ 他可能心痒了很多。 对啊，就是版权音乐，我们现在也很难追寻到。 嗯，请问有没有推荐的运动用压力裤？运动用压力裤哦。欸，有在运动的朋友们，你有在穿运动用压力裤吗？为什么运动要穿运动用压力裤？ 我不理解。 这可以帮助血液。 我不知道欸，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要干嘛。 那有在运动的朋友吼，你有在穿，感觉该舒适，要给推荐一个，欢迎来告诉我们呢。也许是关于爱的最佳答案，这是一种轨迹还是默契两人的。谢谢山一的立马帮帮忙，他真的是最有资格说立马帮帮忙，讲完五秒他就留言了，他穿的是 UA 好穿。总是会分出个高低，这是一种幻想，短暂的精神时长，爱的会出现在传说乡野奇谈，人的心思本质上就是变化多端，不孤单也许是爱公认的最佳答案，这是一种轨迹还是默契，两人的恋爱关系，有人给有人拿去，无所谓公平，但也许输赢不要紧，是输或赢的不要紧，我的心 慧婷的 Dr. 恋爱。 短暂的精神市场，爱的症状要先预防，怕你不能抵挡爱情伴随的疯狂，副作用会让人受伤。 文文帮帮忙怎么办？哦，都给我儿子帮我一个很好很好汤锅煮东西给煮焦了，这锅子焦黑怎么办？它是个好锅。因为后面马上有人说你去买那个 3M 的黑色菜瓜布跟钢刷、然后小苏打粉轮流刷就会好了。他说那个会把我的锅子刮伤， 对啊，不可以锅，对，这锅子不可以用刷子刷啊。 可是如果你的那个汤锅，你就是知道它是一个很好的牌子，你不是应该要打电话回去原厂问他最正确他们锅子的清洗方式吗？ 也对也对，不要问我们这些， 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没错，我们就是泡一些苏打粉跟刷一刷。 对对，不能用刷的，锅子不可以刷， 会坏掉的。有人说穿一个压缩裤就是一个牌子吗？2XU 我也是没听过。 看了那个压力裤以后，让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入手一件。天哪、 啊！啊？嗯。为什么？ 就是压力裤啊，可以改善肌肉稳定度、血氧量、缓和疲劳这些生理作用。 嗯。你打球时候要穿吗？ 听起来很不错哎、欸。 打球可以穿吗？ 不止打球啊，减少伤害，然后就是。洗完澡以后也要穿，然后就是帮助缓和疲劳，重点是就是一致性，就是不只是在运动中。 是不是有点像女生晚上睡觉穿美腿袜的概念？ 一点，对，应该是吧。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大金 R32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金温暖 Daikin 有其田又起锅了，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他在音乐里找空气，这一次听他唱的 Live。 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是孩子的爹。 黄子佼首张国语专辑《Life and Life》，201812月26日全面营业，大鹏制作。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19日，义卖商品有云登景观饭店、景观双人房、平日1泊20住宿券，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19日，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飞碟。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我们在之前单元是帮帮忙，想要帮帮大家一些疑难杂症，播员帮帮忙，年末到了想大扫除，那想要请很多旧书出来，书很多很重，可是我们有车，不知道把可以把它车去哪，啊，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些书呢？或是在哪可以卖得一点钱吗？ 扣号救援。 很多书你可以用看塔车啊，除非你的书真的是旧到一个翻天， 嗯，然后我现在都用塔车啦。 对啊，塔车就是你拿去你家附近便利商店，看你要选择哪一家。 对啊，10本或者15本一箱，一箱一箱寄。然后塔车应该是在收旧书当中可以让你获得最多利润的二手书。 嗯哼， 然后自己要扫个条码，然后装箱这样子。如果你想要就是更省事的话，那就是请二手书 来收。可是它那个书量是不是要到很大？ 那个书量200-300本。那种来收，然后就发现他可能给你个几百块， 但是你家清空了， 对， 这才是你一开始的目的，不是吗？ 才是初衷，才是初衷。 这首歌叫做 Echo， 但这个人的名字我不会念 哦。 Paellas， Baeas， Baeas， 我不知道，我用那个拼字拼起来的哦。 现代人名字真是越来越复杂了。 E-S 吗？ P-A-E-L-L-A-S S Baeas。 今天我要跟播员，并不是你走到超商说不好意思，我想要找塔车就可以买书，你要先。 便利店店员太辛苦了吧？面对这些无知群众真的很难过哎。 你先上塔车官网，他会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卖出你的二手书。 塔车只是那个读音，它就是叫它的拼法就是一直在拼东西 ，T A A Z E 塔车，读册啊，你可以找读册。 这边有两个人帮帮忙，都是跟韩国有关。你们是不是朋友一起出国玩啊？他说：“马克、玛丽帮帮忙，一个是跨年要去韩国，不知道该怎么穿，鞋子很怕滑，有没有什么建议？”然后另外人说：“去韩国滑雪，有没有特地买雪鞋？买了雪鞋适合逛街穿吗？”谢谢。滑雪不就是雪板上那个吗？鞋子为什么要买雪鞋？就租用不是？ 我没有滑过雪，我不知道。 啊，逛街。我是一个不会为了逛街特地买雪鞋的人啊，就是走路小心一点，就小心啊，哦，认真走路啊， 就不要穿像是 Converse 或之类那个很滑的， 底真的很平的那个你就不要穿，或是你知道你这双球鞋明明已经磨到有点那个，你还硬要穿在湿湿的地上。韩国不知道该怎么穿，韩国也都是洋葱式穿搭啊，因为它的捷运也不会很冷。你逛街的时候，哦，逛街那个战斗力轰轰轰轰轰，这个也很凶。请问我的公司的咖啡机被蚂蚁占据了，该怎么办？要不要跟你们的总务商量一下？ 我会把那个我家之前不是生日的时候 ，Queenshop 送我那个翻糖蛋糕嘛， 啊，对对对， 然后我就现在就放在家里面， 嗯， 后来就隔了几天，我摸发，哎，新装好的家 有蚂蚁， 有蚂蚁，蚂蚁很强，他们知道就是哪里有甜食这样子， 很多吗？围着你的脸？ 没有，它一开始只有一点点，嗯，就在一点点的时候，你就要先处理一下。 你怎么处理？ 我会在下面放一个盆子，然后那个盆子里面有水， 嗯嗯， 然后我再就是堆一个东西把它架高， 嗯， 就等于是， 你想要进到翻糖里， 你必须要先 翻船， 你必须要先进到水里，那蚂蚁没办法进水， 嗯， 对吧？所以如果是这个咖啡机的话，一样你就找一个更大的一个篮子，上面下面装水，但你每天要换那个水，下面装水，只要浅浅的水就好，反正就蚂蚁不可能爬过去这样。 可是你不会觉得那咖啡机里面已经满满都是蚂蚁了吗？ 哦， 如果你啊，我、哦、算了，这样很恶毒的意见，我就不讲了。同样也是岁末年终在出清，有人说那我有一些原版 CD 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毕竟他现在只剩车上有 CD player， 但他开车的时候现在已经习惯听广播或录音档，也不会再播放这些 CD 了、嗯、如果你不需要这些 CD 的话，你可以也是有二手那个啊 CD 啊， 对啊，通常就是二手书店或二手 CD 店很多现在是合在一起的、嗯、有在收二手 CD 的， 嗯嗯， 但一样就是你知道几百片，然后因为二手 CD 大部分是以年份来分的，所以你的那些二手 CD 应该都是可能十年前甚至你小时候的 CD， 嗯， 除非有那种绝版品，不然基本上应该几百片可能就卖个几百块， 有几百块也不错了 或一百块之类的。 初めから本当は不思議なことだけ見させて高鳴ってるから今はこれだけ 一直到25号之前，我想都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不停的在询问一个交换礼物达人。 哦， 今天本日预算200元， 跟上次差不多啊，上次也是有两三百的啊，200元就很简单，中午餐盒加饮料啊，就200块了。 可是如果不是办公室呢，是朋友之间呢，我又不可能在中午的时候请我朋友吃牛冻、 哦、 cheese 牛冻， 买本年历吧，明年用的年历。 哎、欸，这一阵子，前一阵子我看我朋友在团购那个年历，就很像以前我们复古的、嗯、在撕的那一种、嗯，然后他好像有做一个虚线，所以每一张可以很整齐的撕掉。 好好好， 然后上面图都很可爱，就文青路线的，又没有像以前那种农产品那么大本，就小小本的那个蛮可爱的。哦，还有一个是前几天我跟我朋友在成品玩的蛮开心的， 嗯， 但我不确定收到人会开心，就是几块板子，然后会有就像拼七巧板， 嗯， 然后它有7个图案，你可以拼出来，就几个不同形状的木板嘛，然后第一个就很简单，啪啪就拼出来，这长方形、梯形简单、L 型，想了超久，失败，然后就是我在那边就是头就想不出来，然后我这就是。一手握拳头，想说怎么弄怎么弄，然后那时候强强都靠过来说干嘛、啊？我说那个 L 型我弄不出来，哎、这个简单嘛，就 然后弄很久， 但最后他还是有成功，他也是第一个成功的，但我觉得那个蛮好玩的。嗯， 倒转重播还有多少遍？ 说到拼图呢，其实之前在上个月的时候，有一个他们算是团体吗？反正他们就是会自己手做东西木工的那个，他们叫做不务正业。不务正业做了一个拼台湾的比赛，就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台湾的拼图，然后就是木头的嘛。拼图，然后你就想说台湾拼台湾很简单吧，就把每个县市都拆开来。其实说实在有点难，因为你不太知道，你现在可能 知道，对我来说一定超难。 你可能知道台东是什么形状， 花莲 是什么形状， 高雄 是什么形状，你知道吗？ 高雄跟屏东那边就是 屏东可能也简单，屏东也简单，然后再来还有一些云林，你知道什么形状吗？ 南投是圆圆的， 南投在最中间可能还 OK， 然后对啊， 台中横横的。 对，就是你要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如果现在你听到，然后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直接打拼台湾点 tw， 就 PIN， 然后台湾点 tw，你可以去上去，因为它有一个网页版的，你可以试试看。 天哪，我如果跟你一起玩，这一定会被你骂翻。 不会不会， 真的吗？ 因为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嗯， 所以你在网页试玩过了？ 我有试玩过啊。嗯。 这个 Live 版本的爱不爱来自于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坐月子，因为他说还没瘦到原本体重他绝不复出。他就是娃娃魏如萱，他的孕期限定演唱会。 我现在正在拼台湾，他有计时啊。 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一起帮帮你的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我花了1分59秒， 1分59秒 才拼起来，而且网页版是很简单的，因为网页版它不会就是360度旋转，所以它网页版的那个台湾就是已经是正的了，光正的我都要拼2分钟。你看，如果是散的打散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哪边对哪边，要拼多久？ 一分是我来拼台湾，是不是 ？Yes。 久之前呢，你有分享过那个如何毁掉一间公司的分享，然后有人以为那个是个 App 游戏还是什么的， 不是啊， 但其实不是， 那个 CIA 的小手册。 哼，那就是你在网络上搜寻什么关键字， 搜寻你可以搜寻得到啊。 就是 你说搜寻关键字是不是？ 嗯， 我来找一下。 我要来不务正业拼台湾了。我看到第一秒，我就发呆了五秒。 什么意思？ 就是我看到它之后，我就 就网页版已经很简单，网页版你就你不小心就是拼到拉到附近，它还会自动把你拼起来。 我终于在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之前玩完了这个游戏，我的肩颈跟头都很痛。我给我自己压力太大了，我花了4分39秒， 一首歌的时间。 天哪！而且我到最后，我根本就不是用我想象中各个县市的形。 你只是想要看那个齿轮可不可以拼起来而已。 对，我真的对于每个县市毫无概念 呢。完全不知道。 必须要发给所有的委员们都玩一次，大家都一起来玩一次看看。 一生信仰、音乐、梦想，我们在用情的歌里追寻着，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我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下，我们继续用爱追寻无法预期的未来。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和你一起未来式上演。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叶 Sunflower。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给自己一个晚安，让心事都暂缓，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更简单。我陪你再多走一段，每一步会更勇敢。一千个晚安都和你分享。 和祁宏与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互暖情歌，环球与萧煌奇联手推荐，让你安稳的结束一天。 晚安。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能解释疫情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自己挟持，无关他的。

想家，就来电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全台为了核能用电问题引发讨论，正值二号机组岁修的台电核三厂，今天上午又传出一号机马达成轴润滑油出现低油位的警报，正在进行降载，预计停机检修，届时全台核电厂将只剩下核二厂维持运作。台电表示，核三厂每部机组都有三台反应炉、冷却水泵，每台马达都有润滑油以润滑冷却马达成轴。这一次一号机反应炉、冷却水泵、马达成轴温度仍然在正常运转可以接受的范围。为了确保马达稳定安全运转，核三厂将停机检修，检修完成之后就可以重新再启动机组并联供电。警方强调，这次检修没有任何辐射异常状况，解联停机程序中将会排放清洁的白色水蒸气，请民众放心。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今天公布半年工作报告，面对去威权化是否更改硬币还有纸钞的肖像版本，促转会代理主委杨翠表示，目前的新台币当中有蒋中正肖像的只有一元、五元、旧版十元硬币以及发行量不大的200元纸钞。促转会已经正式询问央行了解2010年、2005年纸钞改版、2002年50元硬币改版的成本，才能够比较精确了解到底要花多少钱以及多少时间。杨翠表示，至于是否会改版，我们保留各种可能性，即使国币改版也是逐步的更换，不可能是立刻停止旧币。台北市长柯文哲批评文化部卡住大巨蛋，引发柯文哲跟文化部长郑丽君的唇枪舌战。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文化部预算时，对于文化部承接前空总基地的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因为台北市政府尚未核定多目标使用许可，导致没有办法收费交易的问题。文化部长郑丽君说，不会抱怨，不要有政治的考量，会努力克服。立委黄国书询问空总的多目标使用许可被推荐的原因是什么，郑丽君说，因为台北市政府希望纳入整体都市计划变更的考量，而空总目前是边修建边使用，因此会等行政院核定未来整体计划。立委江乃馨建议，行政院跟北市府应该要坐下来谈，卡住建设都不是件好事情，最后空总的预算遭到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之后才能够动支。卫福部最新的老人状况调查报告出炉，除了点出老年人口增加快速，现有子女比例降低，大约1到2成长者的生活功能有困难，另外有4%的长者得要当家庭主要照顾者，平均照顾年数为8.89年，平均每天照顾14.16个小时，近50%没有照顾替手。在老老照顾的情况之下，以照顾配偶最多，其次是父母跟子女，照顾类型失能占76%，失智占21%。但是尽管生活情况艰困，民众对于长照相关服务的认知却不够多，多数长者比较认识居家服务、日间照顾以及社区关怀据点，知道的比例分别为65%、52%以及43%。负责评估以及服务转介的长照管理中心、长照2.0亮点、长照 ABC 俗称以房养老的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制度，长者知道的比率只有31%、22%以及12%。对于政府老人福利措施的满意度，整体而言大约8%长者感到满意，其中以金马地区满意度最高，南部却是最不满意的地区。法务部矫正署巴德外役监证实，前鼎新自由董座魏应冲因为混油牟利被依诈欺罪判刑2年定验，今天假释出狱。监狱接获了高检署智慧分署假释令，魏应冲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步出巴德外役监。魏应冲去年7月底入监服刑500多天，入狱服刑1年之后2度申请假释出狱，但因为社会观感不佳遭到矫正署驳回。魏应冲今年11月第3度申请假释出狱，矫正署上个星期同意假释申请，魏应冲入狱执行将近87%的刑期。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32点，来到2150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点，成为207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成为259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2点，成为758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点，成为2609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是上涨36点，涨幅1.19%，成为3113点。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生火灭火大会。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不晓得那个 CP 值好不好，或是你想问问坊间真的有人使用过的心得，可以一起分享的吗？欢迎把你的生火灭火的商品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我们这边都很老实的，我们是一群老实的老百姓 老实的听广播的人。 这首歌曲来自于米西亚，无法对你撒谎。屁股帮帮忙，想请问小米免治马桶盖跟大牌的比较，比如说什么 HCG 啊 Total 的啊，我是不知道小米的那个免治马桶怎么样，但当初多年前我家在装潢的时候，那时候就问设计师说，因为 Total 就比较贵，黑拿松也就比较便宜。 哦，是哦， 那个时候比是这样，然后我就说这到底差在哪，他说没什么差他自己就是用比较便宜的，我就是 follow 设计师的话，我就 所以你们家现在用 Panasonic 也用 Panasonic、用到现在觉得很棒啊。 我觉得很多那个品牌迷思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很认真去那些论坛找说某一些品牌做什么，比如说我曾经有看过在 Mobile 01上面说 Panasonic 其实很多电器都有做，可是呢他们最推的好像是就是厨房类微波炉类，说因为那是他们起家的东西，那个东西会比较好，然后如果你买他们的洗衣机可能就会很悲剧等等之类的，然后你看上面的文章讲的就是头头是道，然后觉得天啊，对对对，我绝对不可以买那个洗衣机，要小心要小心。然后他们又讲一大堆什么经销商一定会推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买回来以后你就会知道你惨啊怎样。就后来就是那个时候要买洗衣机之前，我就去问一下我妈说，那你们家用就是我妈家用什么 Panasonic 啊？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说，果然就是网络上那些说的哦，婆婆妈妈就是你很容易就是被那些经销商就是话术讲讲哦。可是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就也是洗得很顺畅。 对啊， 就是看看你的预算，看看它的外形，然后两个都差不多到你的标准，那就是你的命定了，不是吗？ 就网络上的那些评论跟评价，有时候我不知道我因为自己不懂，所以很容易被带风向。因为我们不是那个真的很认真去， 太多东西我们都不了解了。 但实际上，以我们这种很平常的使用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感觉到差别的吧。 有一个东西，我就有点好奇，它不知道长怎样跟怎么使用，叫做自动擦窗机。那是什么啊？好像划时代发明哦，好像哆啦 A 梦会拿出来自动擦窗机。 然后我想的是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不是有那只小的吗？对，然后它其实是擦窗机。 间餐厅，没想到已经换了装潢，角落那窗口闻得到玫瑰花香，被你一说是有些影响。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知道的，我缺点之一就是很健忘。我没有说谎，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但我竟然有些不习惯。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我没有说谎，是爱情说谎，他带你来骗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我没有说谎，祝你做个幸福的心，遗忘。 像刚刚那个免治马桶，有人说他觉得 Toto 好用是因为他可以调前后，很多冲屁屁那个就一个冲固定位置。可对我来说，调前后的意义不大啊，因为就算它是固定位置，我卡层我可以自己移动啊，就是你屁股歪左歪右往前往后就自己调调，你可以全方位吸你的小屁屁。 有时候贵就是贵在那一点点，就是我们省那一点点力气。 对，你真的就看你要不要省那个移动你卡层的力气。刚有人说，我要不要帮我的猫咪买一个1000多块是鲨鱼造型的小窝哦？因为我自己有帮它做一个纸箱的窝，但看起来非常寒酸。我应该要帮我的猫买一个贵气一点的窝吗？猫分得出贵气跟不贵气， 感觉不出来吧？ 就是它抓的爽不爽而已吗？ 是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看现在自己做的觉得寒酸，所以觉得不开心，觉得我的猫值得更好的。 可是不就是寒酸手做，你的猫这边玩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 心 很满足的感觉吗？ 就是它愿意住我的家，买啊，买下去啊！ 就像你去我家的狗，就是狗狗有很多啃咬的玩具，或是一些娃娃做什么绳索编的啊，也是一个。如果你尤其贵的也是很贵，你买那个给它咬，不如丢一件我不要的内裤给它咬，它玩多开心啊！拜托，还买玩具。 我想重点应该是广播女神的内裤， 不是，就是你不要内裤跟不要内衣， 广播女神的内裤跟广播女神的内衣， 因为她很爱咬那个， 很多人都想要， 她很爱咬那个内衣的环，就是那个扣子，她会一直咔咔咔咔一直咬那个，就硬硬的会一直咬，或者是你口罩戴你不要口罩，然后口罩你横的捏鼻这边不是有一个硬硬的吗？他也很爱咬那个，根本就不用买玩具，每天丢些垃圾给他咬就好了。只是你要在旁边顾一下他，就 不会把它吃掉。 他咬太碎的时候就要把它拿走，这样。什么人养什么狗？ 我想留在这里，可是这一切已太晚，我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你不必解释，你为什么说谎？你不能说我没有爱过，说我没等过，难过。我 样啦？ 不是啊，我看到开始很多人说可不可以索取女神的内裤给我家的猫咬呢、欸、 大家不要以为我很恶心，就是我穿完没洗过给我家的狗咬，我有先洗完最后一次给它咬，咬到烂我才丢掉。 但听众朋友们 要求是要原味的，要原味的。 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家的宠物？你就拿你自己原味给你家的宠物咬就好了。 他们不是要给他们家的宠物，我想他们是自己想要当那一条狗。 我觉得很夸张， 最夸张的发 言，你们不要以为就是打打字啊，开 A。 我好想当玛丽的狗，超夸张。 就是留这些话，都是大家平常工作很累，你知道？ 你说释放压力， 对，我只能靠这边疯狂，就是打一些就是嘴炮释放压力了，这样子。 但刚刚说到那个猫屋啊，有很多听众跳出来说，你就算买了那1000块的鲨鱼窝，你的猫还是会爱你的纸箱的。 那时候你会觉得更满足， 好，所以就是那1000块可以不用花了吧， 可以省省下来、你去逛那个宜世宜家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手动升降桌吗？ 哦，有手动，有电动的，有电动升降桌。 那个桌子就是真的，就它就升起来。 对，它旁边有个按钮啊，可以滋就升高。你可以站着办公啊，滋下来可以坐着办公、啊，超棒，设计师专用。 那如果是手动升降，只要电动的一半呢？ 你说手动这样摇摇摇摇摇，这样摇起来哦。 因为他说宜世宜家有手动升降桌，价格只要电动的一半，省钱很诱人。但是我又怕手动很累。 你可能自己要手动看看吧。如果、啊、 你 要 问你自己的意志力，当你身心俱疲的时候，你还想在那边手动吗？ 我知道，如果你家呢有那个电动马桶。然后呢？你是会自己移屁屁还是不会的人？如果你会自己移屁屁的话，你才可以去考虑手动这件事情。你至少愿意移动你的尊臀。 那你根本懒得动的话， 对你连屁股都懒得动的话，你就不用想要手动这件事，因为你就是懒。 你是不是现在升降办公桌会是未来办公室的趋势啊？ 是啊， 好酷哦。できないなんて言ってた。そんなの嘘だよ。だって今も僕は生きてる。小さな嘘を重ね続けて。我们俩刚刚陷入了，如果我是老板，我公司一定要装那个电动升降桌，然后呢，我就会在后方监控整个办公室，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嗯，王马克 A2 的那个座位，你是不是没有在工作？按滋啊，老板，老板，对不起，我不聊赖了，老板。整个人跟着桌子一起升起来， 而且是椅子不能负的哦。 对， 所以你就是一直站着，可能会站8小时。 这根本就是罚站体罚办公室哎！ 天哪，喜欢。前提是 这个综艺节目会很好笑。 前提是我要是老板 哦，对， 我不能 当员 工。

才应许的明日应满去吧。活在这盛世，就似呼吸般习惯，被骗承受去还成内罪，笨也学会欣赏蒙着眼瞎说话。热烈反卖白万个谎话，千万脑代变麻木空白，全部眼梦已被已经感应不到，错与假。这得救吧，从前说过的在瞬息间变化，现在应许的明日亦满去吧。活在这盛世，就似呼吸般习惯，受去还成内罪，笨也学会欣赏蒙着眼瞎说话。热烈反卖白万个谎话，生命已渐变麻木空白，全部眼梦已被已经感应不到。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谎言》，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进行生活灭火大会，好的东西适合你的东西 ，CP 值你觉得满足你的东西就可以安心添购。但如果你没有用过，有点好奇大家意见怎么样的话呢，欢迎加入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把你想要的商品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最近呢因为就蛮闲的，所以我又开始下载一些恋爱游戏来玩。因为这个游戏广告打得非常的凶，因为大部分手游打的都是一些什么像什么传说对决那些对战类的游戏，然后或者是一些就那个玩偶胸部都非常非常大，会短一短一短一那种游戏，很少这种好像很纯爱式的恋爱游戏会下这么重的预算。我真的是跟你的必胜客披萨有得比，就是我就是这两个一直轮流在看。 听到， 那个时候游戏呢，就重点是他就是会有一些男生的配音，因为这个一个女主角，然后你是电视圈制作公司的制作人，然后你公司可能快倒，你要努力帮你的制作公司做起来，然后你会遇到四个男主角，然后四个男主角都会有不同的中文配音，然后他们的配音我不知道他们配音员找谁，可是不会让你觉得很怪的怪腔怪调，就真的是蛮认真在跟你对话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听就是男生会说一些很拗口的台词之类的，你可能会 怎么啦？今天工作上班很累吧？ 对对对，类似这种的，我就想说奇怪，有事我们当初怎么没有找到你呢？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是我真的有一天玩这种游戏，然后里面男主角之一是我认识的好伙伴，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入戏？ 你说欧马克，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溜走了。你讲一次我听听看。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溜走了。你还想不出来要选哪个吗？ 那你说跟我一起去看萤火虫吧。 跟我一起去看萤火虫吧。 你是不是笑场？你是不是笑场？ 跟我一起去看萤火虫吧。 哦，你的角色设定是一个科学教授。 哦、科学教授哦， 是个教授，是个年轻的天才教授。OK。 哦，跟我一起去看萤火虫吧。哎、欸，萤火虫好难念哦， 不容易。 萤火虫好难念哦， 但他们大部分 一起去看萤火虫， 或是说下次带你一起去吃饭啊。但是你是一个偶像，万人迷偶像。 下次带你去吃饭， 太吊儿郎当了啦！ 太吊儿郎当， 他是一个有特殊魔力的偶像。 OK， 只要他 魔力， 只要他在，就周围气氛都变得很好。 你说黑子的篮球哦？你说他是黑子哦？ 黑子哪有这种能力？黑子是隐藏自己的能力， 就相反的啊，反黑子能 力。对，反黑子，反黑子，逆向黑子。 只要他出现，然后这个周围气氛就会变得很好， 气氛变得很好，然后大家就觉得他就是有让大家喜欢他的魔力。 我知道猎人里面的副会长会是闪亮闪亮，是不是？ 有这种，因为我很久没有看猎人了，不像你那么心刚复习，所以我觉得里面的配音员其实也蛮难为的。Jesse 说，如果里面有马克配音，我昨天就不会解除安装了。 那只有四个男生哦，所以每个都听得到。 四个男生够累了， 每个都听得到， 每个都听得到啊！你想听听看吗？ 好啊。 那我要现在把我歌关掉。 啊，不行啊，不行， 对啊，明天可能可以试试。哦，可是因为我现在等级很烂，就关好到卡住了，要听到他讲话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要很久才会他讲一次话，是不是？ 那你要跟他约会，跟 约会才听得到讲话。 说些有的没的。 什么叫有的没的？你解释清楚。 就是要有特殊关卡，解除关卡，就关卡可以往前进的时候， 才能听到一句话， 才会有对话出现啊。 那你平常不是一直在那边？ 啊，我很弱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卡关啊，一直卡关，我没有办法往前进啊。 那卡关的时候你在干嘛？你不是一直可以选对话吗？不行哦， 就是练等啊，就是回去赚钱啊，赚你的经验值啊，就你公司变厉害了，你才能就是比如说拍下一部戏这样，很烦哦。啊，我现在就是卡关了，很不开心。 那在练等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事情？ 要重新再拍一些拍过的东西。 要怎么拍？ 就没有啊，就像是那个闯关啊，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你现在卡在二之八了，你只能回去继续玩一之八这样子。 一之八里面是什么嘛？ 就都很无聊的啊，没有，它里面都很简单，啊，就有点像你要去在你的城市里面认识很多的专家，比如说欧马克专家，他会给你知识的能力，然后剪辑的能力，然后比如说我认识了仙女有比如说公关的能力，你就认识很多专家之后，你在拍片的时候，就下面会有专家像卡牌可以选，就决定是你的欧马克，然后就可以帮你这部片加分。 听起来蛮有趣的啊。 就是他就是会让你觉得一开始很有趣，可是当你卡关，你想要变得更厉害的时候， 然后你要回去重做，你就不开心了。 啊，你也可以有加速通关的方法， 哦，就是付钱。 嗯，如果这个公司的团队有听到的话， 赶快给五马力钱， 给我，给我， 赶快给五马力破关的能力， 给我经验值， 对， 给我那些很强的卡。来自于 Sean Paul 还有 Dua Lipa。 你

奢望中的明天。哦，你懂我说的吗？即使你知道，却无法自拔。藏心里的话，深不见底，坠落崩塌。爱可以静得像昨天。 吕强阿妹第二张专辑《Dear Myself》。 现在就上吕强阿木易的脸书、IG 及官方 YouTube 聆听好声音。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猎印方案首选就是 HP。 赶着要去见客户，简报资料却存在手机里。Kevin， 快教我要怎么把手机里的资料直接猎印出来啊！ 别担心啦 ，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联工事务机支援多人共享猎印，用 Apple、Android 手机就可直接连线。不用搭配电脑也可以轻松扫描列印，想要最完整的行动支援 HP 超音量无线相片联工事务机。 HP 买得起的好品质。 1-2 test 麦克风声音。 活动现场设备可提前测试，但意外风险却无法预料。办 party 活动就让和泰产险公共意外责任险陪你，不论室内外提供全面的保障，让大家无后顾之忧，尽情玩乐。和泰产险最保险。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你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19号义卖商品有来自德国一整套的 Food Disc 富足康科技足垫组，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19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 boy, make a big noise, playing in the street, gonna be a big man. 请问你知道 Queen 这一首歌曲最近收录在哪一张电影原声带当中吗？如果知道的话，欢迎你编写手机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答案，就是哪一张电影原声带的名字，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呢，有机会抽到精美纸滑杯垫喽！提醒你，简讯一通要价10元。本周呢都是我们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周喽。我刚刚是不是说合唱团？ 合唱团。 进入第三首歌曲呢，来自于 Daniel Potter 这首 Perfect for Me。 And I've seen so-called friends fade away when parties end. They're shallow and phony.Really don't know me at all. And